我老婆好撚憎你嘅，但老實講、我就真係冇。 我知我知， 我冇同法必有任何交手，我都冇什麼。 唔係你係咪鬧？ 成撚日咧喺我屋企咧就唱鳩啊！法必嘅話佢搞佢乜鳩嘢啊？話搞咩嘢？我心諗我唔好意思答啦，我又唔識同佢 defend， 我唔知佢哋兩個發生咩事。 咪咯。 咁跟住我就話：，唉，你要即係快啲嗰啲係咁噶啦，咪有撚得佢咯。 嗱，所以你咪話， 但佢真係好上心。 係， 但係咧，我覺得我想講嘅重點就係、是、咧，其實你好多時你係唔覺意之間，你係 咁鬧人， 得罪咗好多人。 咪咯， 係咯，呢、這個咪就係蕭生講得我啱嘅地方咯。 喂，孔令瑜真係好撚憎你㗎、 啊。我知，所以我咪叫你同我做中間復和咯，等於我叫長毛同我揾下老少阿楊咯。咁你認唔認呢、這個？ 好難搞喎、啊，你知道呢啲咁嘅嘢。你揾下 Roger 嗰啲可能好啲，你揾下 Vincent 嗰啲僆仔可能好啲，因為佢時間聽。 喂，佢个样有啲似林康正， 咁陈啊？ 唔系喎，个样真系啲似林康正喎，真系。 喂，我快啲啦！你做个电影嘅大佬，而家我呢度冇播，唔知你讲咩噶？而 Roger 坐喺隔篱， 一阵影咗大合照俾人睇啊嘛！你会林咩？ 唔系你期间，其实我觉得你一样嘢都系咁嘅。我有另外一个兄弟咧，即系上文年嘅，都系咁评论你。喂，屌，快啲条友， 成日得 罪，都系靠踩人哋嚟抬高自己。嗱，佢呢一個我唔知係咪 fair call。 OK，OK。 所以你應該要 take note 下。 唔係喎，仲有喎、啊，你以前嘅拍檔喎、啊，阿子健都係咁樣 comment 你嘅喎、啊，係嘛？即係話，即係有一次咧， 子健而家喺度喺個 chat。 唔係，嗱，即係嗰陣時啦，即係叫做係 有青台。 唔係青台啦，即係青台你之前同佢嘅合作關係啦，咁即係仙人掌佢有即係參與㗎嘛，佢都有啲參與㗎嘛， 係 記得佢自己本身都有去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去問候下佢咁樣樣嘅。 其實我哋做咗咁耐人咧，你話冇得罪過人咧，真係揾鬼信啦，係咪？ 但你 證明你嘅人冇乜用嘅，屌你咁講，我幫你定 先。 即係你有靈覺先係有料到噶嘛，我唔屌柒你，即係證明你個人 唔係啊！老蕭成日話唔好成日得罪人㗎，佢教我哋。 喂，你睇下索羅 B， 佢嗰陣時候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候，俾人擺張相出嚟，跟住笑佢咩啊？ 笑咩咧？ 嗰、那個不提也罷，咁你好撚大我 哦，嗰、那個唔係，嗰、那個叫做係提都費事， 提都費事，挑幾差唔多啦，不提也罷，即係咪 啊？口語同埋書面語啦， 係啦， 好似 唔係，但係真係喎，你係零舍多話哥， 唔算咪子健咯，你仲講到邊個啫？ 唔係佢有講㗎，係 啊， 我諗傻話想揾你，不如揾阿快啲嚟，因為我 佢有你冇佢又有你冇佢喎，咁 係啊，點樣搞啊？ 哦， 阿子健啊， 子健 啊，啊好似我主动提嘅， 而家我同佢复和咗啦， 系咩？ 你复和咗？你估唔到啊？我同佢复和咗啦，因为 中间因边个啊？ 吓， 中间因边个啊？ 中间因为阿主教 David 张大卫， 哦， 系啦，路小教会，咁佢话阿子健想同我哋，即系其实我一路都想嘅，系啦，即系因为我听阿路小教会啊嘛， 都系呢条刺嚟， 复和咗，系啊。 喂，当时咩事咧？一路都冇人知呢单嘢，八下先。 其实喺香港人网嘅时候，我哋公开处理噶。我哋点解同阿林子健系即系唔啱咧？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挑战嗰个基督教选委，你知道1200个小圈子选举， 知道 有十条友系基督徒，又有十条友系天主教徒， 知道。 咁咧，我哋嗰阵时咧就想去选入去嗰十个基督徒，然之后咧就入去食咗张选票佢啊嘛，做一个公民抗命运动啊嘛。 我哋中票啊嘛，你嗰阵时玩， 啊、你记唔记得？ 唔 记得呢单嘢。 中票啊，嗰阵时 咁我哋 踢走即系梁美芬哇一声嗰、那个见到 系嗰啲啦。咁我哋嘅道德高地系好高噶嘛。屌你！我哋入到去，唔好讲错口 ，sorry。我哋入到去咧，我哋又唔会提名，又唔会选，我惊老少嬲，又唔会选嘅。我哋就食咗张选票佢，攞炮诸如此类咁。咁啊，林子健 又攞炮 你喂 嗱， 林子健，屌你啫！ 林子健咧就话又同我哋一齐参与呢个。 你做咩代我？代我开呢、這个 运动？唔系 呢个条件。 唔系，即系话食票啫，食票。咁啊，林子健自己又帮阿何俊仁走去做选举经理。咁我哋觉得佢有一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系啦，冲突喺度。咁我哋就 唔够出去玩， 系啦，咁样咯。咁就喺嗰个时候就我哋分开咗。 不过佢对阿仁哥系即系情义 系 忠义都两全嘅人。 咁即系各为其主啫，叫做系。 咁所以我哋而家未复和咯，即系冇话杀父仇人噶。所以我同老萧都复和咗噶嗰日。咁嗰日我讲翻嗰 日，屌你真系 emphasize。 我讲翻嗰日先。阿长毛点解唔得？我长毛佢答我嘅时候咧，因为我嗰日下昼星期五下昼收到阿Mark 仔，即系老萧嘅近身嘅电话，就话 几点啊？ 下昼两三点嘅时候， 哇，好急啊，好急， 好急系啦，佢话阿萧生咧，好想同你见下面啊，咁样。咁 你唔知拍嘢噶话？ 我唔知拍嘢噶，咁我就同阿 Mark 仔讲，我坦白讲啦，我想揾个中间人，因为我觉得